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无量寿经解》第781面，781面第五行啊，第五行，从如法华方便品看起啊。法华方便品云：我即十方佛，乃能知十事，事法不可说，不可示啊，言辞相机密。著于众生类，无有能得解。除诸菩萨众，信力坚固者。这都是说明自信发现真心实相，这些名词通通讲的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就是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宇宙之间这些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或者说是心理现象，自然现象，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这个来源根源就是本体啊，依凭什么来的？确实是难讲。为什么难讲呢？它真有啊，不是没有啊。如果没有，哪来的这么多现象？但是自信它不是现象啊，佛经上大乘经常讲的诸法实相，实相没有现象啊，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没有办法说。佛说了十几个名称，误入的人知道清清楚楚啊，没有误入的人呢很难体会，怎么说都隔了一层。这一层是什么呢？是迷惑。这一层不隔呢，你就证得了，你就误入了啊。这一层东西就是大乘教里常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该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放下了，你一听马上就明白了啊，为什么六足慧能一听就开悟了，就见性了啊，真的见到了，见到自信，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你就通达明了啊，没有一样你不知道的，不要学的啊，自然就知道了。可是这样这些东西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放下的人，怎么讲都很难懂，很难体会。这是三大类的烦恼啊！啊，执着放下了，真的阿罗汉，比我们聪明一点。对于实相呢，还是没办法。 不能体会。啊，放下分别，全叫菩萨，比阿罗汉聪明。啊，常常听大乘佛法，大概之间像我们这个样子，解悟不是证悟，知道有这些事情。啊，自己怎么自己无时无明没放下，所以不能证得。啊，无时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如何我们在六尘境界里，眼见色耳闻声，啊，不再起心动念了，那就见到了。啊，跟你一说，马上明白了，不必再想了。啊，你看五祖忍和尚对六祖大师讲，啊，我们估计顶多两个小时，在半夜三更照见的。彻悟之后不必说了，全都知道了。这就证明佛讲的没错，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放下了就是啊。啊，无足他行啊。我们的研究研究。啊，他为什么行？他平时对于这些一切现象就很淡薄。我们在坛经看到他的行仪，日常生活，啊，生活很单纯，他不认识字，没有接触过任何文化。现在人讲，没有文化的人，啊，靠着砍柴、卖柴过日子，现在这个行业没有了。啊，我这个年龄在抗战期间有卖柴的，有卖水的，挑水卖水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啊，没有瓦斯，有电灯了，电力很薄弱，你要烧电炉不可能，没那么多电力。所以要烧柴火，烧灶。啊，城市里面的人民每一天要买柴，要买水，所以就有这个行业。乡下人他做这个事情，清早起来河边上就挑水，到城里来买。啊，山上砍柴，到城里卖柴。慧能大师是干这行的。他对于一切人事物看得很淡，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别人说什么都好。不过那个时代人都老实，不会欺骗人，啊，能大师是一个很老实、诚实的人。没有一毫虚伪，啊，也没有任何心机，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一听他就明白了，明白就放下了，啊，不再执着了，他就入佛境界了，叫佛经上所说的，他全懂。为什么？是他自己的境界啊！佛所证得的境界都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境界，只要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所说的全是自己的东西，没有 一字一句是外面的，你怎么会不懂呢？ 迷失了自信的人就难了，看起来像看天书一样，不知道讲什么啊！迷了之后全是烦恼当家，啊，执着做主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自性完全相违背。啊，与一切人事物都对立，这个对立到了麻烦很大了。对立什么？对立之后啊，它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纠缠不清啊，非常痛苦啊。啊，这一世你跟多少人结缘，那么再想想生生世世这个累积起来还得了吗？所以冤亲债主诉不清啊。啊，你帮助人家的善缘，你障碍别人的是恶缘。都没有办法算得清啊。所以六道里头的日子不好过啊。你不找别人，别人找你算账啊。啊，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钱呢。你障碍他，他障碍你。你方便别人，别人方便你，就冤冤相报。啊，什么时候能得真正解脱？悟了就解脱了。啊，没有别的，真的放下便是。《法华经》方便品的这几句话说，我即十方佛，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世尊跟十方佛乃能知是死，诸法实相他们知道啊，啊，所有一切现象变法界虚空界啊，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啊，造业受报，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啊，过去未来全晓得。说是法不可是啊，是是只是没有办法只是只是不出来，因此相即灭，也说不出来，所以叫言语道断，信心出灭啊。我们今天知道重要的总相啊，那就是像晓得一切相是假的，它不是真的，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呢，所有罪业就容易消了。怎么容易消？一定要记住佛所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你不想它就消掉了。啊，你还想得，你还记得，这就麻烦。为什么？想跟记都是阿赖耶的，都是造业啊！想一遍又造一次业啊！不再想他了，不再记他了啊！别人问到的时候，他马上就现前啊！那是自信的信德，不是阿赖耶的，这不用阿赖耶，我们想，我们记忆全是阿赖耶， 第八识啊，决定不用它。所以大乘佛法修行一个总纲领叫立心一时啊，心啥类怎么立它？不想，不想前，不想后，过去的事情不想，未来的事情也不想，现在事情也不想，这就不用阿赖耶，不用莫那，莫那是执着，不执着了，不用意识，意识是分别，不分别了，这三个也是都不用了，你用什么呢？真心，真心就现前。真心是永远存在的，中真心不生不灭啊！这三样东西把真心障碍住了啊！你们想一想看，我们凡夫碰到事情，哎，你等会我想一想，想一想是有阿赖耶啊！我再分别分别用意识。啊，最后主人公出来了，执着。所以执着是六道之主啊，不执着了，六道就出去了啊。六道真正做主的就是执着，这个执着很可怕啊。没有我，执着有个我，有了我了，就会有我爱、我吃、我慢啊，这是贪嗔痴，爱是贪呢，啊，慢是嗔恚，吃是愚痴，啊，三毒烦恼跟着我连带出现，他就造我业了。啊，造业当然就有果报，这个果报变什么呢？变三途啊，贪变成恶鬼，嗔恚变成地狱，愚痴变成畜生。那这三个都从哪来的？从一念贪嗔痴里头变现出来。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六道就没有。六道是染污秽土啊，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净土，人家还是没有学阿赖耶，但是他们用阿赖耶得其证啊。证的标准是什么？证的标准是大乘，他们修学大乘，依教奉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以大乘做标准啊。换一句话说，就是改邪归正，断恶修善，这人家做到了，我们现在没做到啊。我们现在甚至于什么叫邪，什么叫正，不知道，没有能力辨别，什么叫善，什么是恶的时候也不知道，这麻烦在这个地方呢。啊，四圣修得好啊，是净土啊。那么净土，我们就会想到大乘经上常说：“心净则土净。”既然是净土，住在净土的人一定心清净。虽然还是阿赖耶，是妄心，但是人家里头没有不善的事情啊，没有染污的，染污不善的他们统统放下了啊。什么时候把起心动念放下之后了，设法界就没有了，所以设法界也不是人的， 放下之后出现的是一真法界，诸佛菩萨的十报庄严土啊，那是真的。虽然不是纯正，从他那里可以到纯正，他的个别就是纯正。纯正是什么？自信啊，究竟圆满的解脱啊，那不叫菩萨了，叫佛了，妙具如来啊，究竟圆满佛啊，究竟圆满佛住常寂光，不住在十报土，所以十报土又不见了。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报庄严土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明白十报庄严土是怎么成就的？无始无明习气成就的，无明断了，习气没断，习气断了，十报土就不见了。啊，回归自信，回归法性啊，法性称为大光明藏啊，也就是我们净宗所说的常寂光净土，这回归常寂光了啊，这才是究竟圆满。真的到家了，这个时候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体了，一丝毫形象都没有，现象都没有，连自然现象都没有啊，所以言辞即灭，住于众生内。这个住于众生内就是设法界里面这些众生无有能得解，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啊，除诸菩萨众，菩萨众他们能证悟。我们常说明心见性，这个人证得了，他行教下的呢大开眼界，净土宗的呢理业心不乱啊，这些人能证得这菩萨，我们一般称他做化身菩萨。还有一个心，心力坚固者，那这是什么人呢？华严经上说的大行凡夫啊，虽然他还是用阿赖耶，但是他心地清净，我们常讲纯净纯善，大行他能听得懂，所以华严会上的当机者十种当机，最后一种就是大心凡夫，我们常讲啊，量大佛大了，量大能包容啊，虽是凡夫不计较啊，啊，这个人有福啊，中国谚语所说的量大佛大，完全是凡人，这不是圣贤啊，量大佛大，你有多大的福就看你多大的量，如果量跟福不相应，那不是真福，那个福里头有苦啊，你看居于很高的位置， 拥有很多的财富，你去问他生活快不快乐，不快乐，他很痛苦。那真正讲快乐的时候，比不上一个普通老百姓。啊，他有忧患，患得患失。啊，他问题多，比我一般人苦啊，不快乐啊。啊，我接触过很多人呢、啊，有地位、有身份、有财富，不乐。那就什么原因呢？量不大。如果量大的话，就不会。量大的是真享福。啊，量大的说小财、小地位都享大福。啊，这是功夫啊。所以人享福、幸福啊，一生幸福，与贫贱富贵啊，好像没有关系。啊，空腹自有福报，快乐啊。你看《论语》头一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越就是快乐，天天快乐，没有忧虑啊。啊，学生当中最喜欢的学生颜回，颜回是贫穷不堪啊，《论语》里头记载的，但是瓢饮呐、啊。就是吃饭的时候饭碗都没有啊，用竹子编个楼，编个柱楼当饭碗盛饭，喝水连茶杯没有啊，喝路药啊，这样清苦的生活的别人没法子过，他就快乐得不得了，从来没有看到颜回有忧虑啊，有这个苦恼的表现没看到过。他落的是什么？物质生活非常非常清苦，精神生活饱满。啊，他落的是道啊。啊，是凡夫啊，度量大，信力坚固，信能听大法啊，他能够听得懂。又云：辟支佛立之，无漏最合身，一满十方界，其数如竹林，四等共一心，于一无量劫。于是佛识智，莫能至少分。这另一个比喻，辟支佛立智啊，为什么称他立智呢？阿罗汉智慧就不得了了，他比阿罗汉还高啊，阿罗汉比不上他。阿罗汉执着断掉了，还有习气。啊，辟支佛连执着的习气都没有了，所以智慧超过阿罗汉了。啊，无漏最后身，这个无漏是小乘。啊，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习气统统断尽了。啊，在小乘是最后身了。啊，他很快就转小，回小向大。啊，他就转入大乘了。 那么像这样的人有多少呢？业满十方界，或者这个人数无法计算，十法界充满了，其数像竹林一样啊。这些人呢共一心，今天讲集体意识，大家共同一心来去想佛的真实智慧啊，多少长的时间呢？亿无量劫，不是一个无量劫，是亿无量劫啊！于是佛实之，莫能至少分。念佛少分智慧，他都不知道。啊，那凡夫就不必说了。啊，这个地方，佛这个比喻，都是比喻的恰到好处，绝不过分。啊，我们学习经教，绝对不能怀疑。啊，要怀疑佛这个说法，哎，未免太过分了一点吧，这样你就学不到东西了。我在早年遇到一位法师，也是好朋友，他比我年长，大我十岁，也是讲经说法很有声望的啊，他问我一个问题：印光大师赞叹偶一大师弥陀经疏钞，说届时是古佛再来为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他问我：“印光法师这个话是不是说的过分一点？”啊，我告诉他，印光法师说的恰到好处，没有丝毫过分。字字句句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得受用啊。啊，他虽然是同宗同教啊，常年演说著作等身，他不相信净土。啊，他一生求弥勒净土，想生到斗率天亲近弥勒菩萨，将来弥勒下生成佛，做弥勒菩萨大弟子。每个人愿望不一样啊，缘分不相同啊。啊，我们是好朋友。啊，盖为佛之实智，非语言所能宣。啊，言语没法子说，但是你要晓得，佛的真实智慧是自心本具，不是外头来。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心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佛说了。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佛说三种事情，头一个讲智慧，佛智实智是自性的本具的， 哪有不知道的？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自性变的，自性怎么会不知道？啊，无量无边的功德，也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只是今天我们有障碍，把功德好像全都失掉了，其实没失掉。你把障碍去掉，功德就现前。啊，无量无边的相好，相好包括福报。啊，不要说别的，你单讲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永远没有病痛。永远没有变化啊！无量寿看起来还是年轻啊，没有改变这就不可思议。他为什么不改变？道理我们清楚了，因为你没有一时心，所以他就不改变啊。意识心说生灭心，就念头啊，前念灭后念生，只要有这个心，他就有改变，刹那刹那都在变。没有这个心，那是真心，真心永远不变，真心现的相，极乐世界所有往生的人全是真心现的，连凡圣同居土都是真心现现的。为什么他呢？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之所成就，沾阿弥陀佛的光啊！阿弥陀佛功德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无界时间修成的，以这样的功德加持你啊，你在极乐世界自自然然不会起心动念，所以你的相好光明永远不会产生变化啊。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是迷信啊，不是人家随便说说我们就相信了啊！理搞清楚了，理上没有问题，事上当然可以做得到啊。设法界用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性，就设法界里面无论怎么修的时候都有生灭，也就是它都有变化啊，只有转识成智啊，把阿赖耶转成四智菩提，生命就没有了，这现象就没有了啊，明心见性，见性的人阿赖耶就转了。但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的没转，生方便有余土的也没转，只有生十宝土的转了啊。下面这二土到那里去也能够转过来，那实实在在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停止使用它，完全用阿弥陀佛加持我们的福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可是不用久了自然就转掉了， 你长期不用它，不用它，它就它不起作用了，它就自然自动转掉了。啊，不必我们再用功夫怎么去修它，不需要。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转很难的，太难太难了。啊，到那里去，你看用佛的加持，啊，自己阿赖耶不用了，心意识不用了。啊，用的跟十报图菩萨一样，四智菩提，阿弥陀佛加持你。啊，所以时间久了，不知不觉的转过来了。极乐世界，我感到无比殊胜的说，这是第一殊胜，转世成智啊。转凡成圣了，啊，这么容易，啊，甚至叫不落痕迹的，自然转过来，啊，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十方世界靠自己修啊，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所以你要把这些都搞清楚，都搞明白。这地方能不去吗？啊，你的一生没遇到，情有可原；遇到了，当面错过，这个责任要自己负担。佛菩萨对得起你，你辜负佛菩萨。啊，我们怎样来接受？怎样来受持？没有别的，放下。啊，放不下嘛，放一点点嘛，一天放一点点，一年放一点点，不断的放，别增加。啊，我用的是这个办法，这最早是张家大师教给我。啊，就是难了，哎，一点一点放，哎，记住，可别增加就是了，只放不增加。啊，长时间的熏修的时候，自然就淡薄了。啊，这个东西淡，叫烦恼轻，智慧长。哎，我们学校去学习经教的时候，看不懂的，看出意思出来了。啊，甚至这个字里头，哦，这个字里头很多意思，这一句里头很多意思，你从前看不出来啊。古人注解也没解释啊。啊，这什么烦恼轻，智慧长了，你能看出来了，这才自己证明，亲自证得。佛经确实字字句句无量义啊，这个话也不要说给人听，为什么都不懂，你怎么说他不相信，他不会接受啊，就不必讲啊，自己清楚啊，啊，境界一年比一年好啊，所以这个法就是实相，没有办法指出来给你看，也没办法说除性力坚固之大菩萨外，于无能之者啊，这个性力坚固的大菩萨，第一个是明心见性的心，他没问题，你一指示他马上就觉悟。另外一种就是华严经上说的大心凡夫，这个心大心凡夫，我们今天知道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 无量诸佛如来的佛力的加持。那为什么今天是凡夫呢？因为他舍得不干净，是舍掉了，这一生又遇到缘了，他又把它捡回来了，就这个情形啊。啊，贪嗔痴慢舍掉了，今天遇到的时候习气没断嘛，那一遇到的时候这个念头又起来了啊，应该是这样的状况。啊，这初学的人离缘很重要，但是真正修的时候不要离缘。我昨天看了一段胡晓林的那个报告，第二段那个报告啊，他明白了，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不离即一切相，离一切相，这是真理，完全正确。但是初学不行啊，初学在一切相里头，哪有不迷的？他也是勇猛精进的，搞了四五年的时间呢，说进步很快呀。啊，他现在能够是即相离相的时候，这个很难得。啊，在一般的人说，总得有二三十年的功夫才能做到。啊，即相离相。啊，古人都难。啊，但是不是这样修行的，很难成就。一遇到缘你就乱了。啊，必须在经营当中，无论是善缘是恶缘，是顺境是逆境，啊，都不必离，直下成道。重要的觉而不迷，正而不邪，这就行了吗？啊，永远提醒自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接触任何现象，欢欢喜喜。啊，不跟人对立，不跟人结恶缘。啊，像佛菩萨一样，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善恶在这个时代一定分清楚。啊，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圣人教诲？一般人烦恼习气很重。啊，这烦恼习性自私自利，功高我慢，唯恐别人超过自己。啊，看到自己跟自己差不多的人，想尽方法去障碍他。啊，果报不可思议。凡是做这些事情的人，果报都不好。我们只要细心去看，就在眼前，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一个念头错误，啊，把自己所修的功德都毁掉了，功德全变成福德。啊，那来生不知道在哪一道享福。底下一句，如来功德福自知者，如《法华经》受量品云：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事功，去迦叶城不远，坐于道场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说的应该是事实啊，这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业主明心，大彻大悟啊，示现成佛了，人不知道啊，谁知道呢？天人知道啊，一切世间天人，这是说讲二十八层天呐、啊，即阿修罗，天阿修罗啊，他们知道啊，都说释迦牟尼佛啊，出世事功是十九岁啊，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啊，现在呢，他在迦叶城不远菩提树下啊，坐于道场。为什么？他得到了，他成佛了。成佛的场所叫道场啊，在菩提树下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这他们看到了，下面你看佛自己说：“然善男子啊，这对我们讲啊，我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诺由他界，释迦早就成佛了，这次来什么表演的？”表演给我们看的，成佛要怎么样才能成佛？你看看他表演的，十九岁离开家庭，那个表演什么呢？放下烦恼障，家是个烦恼的因素啊，他放下了，放下之后去求学。十二年的知识分子吗？好学多闻吗？啊，学了十二年了，问题解决不了，到菩提树下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放下所执障，二障放下了就成佛了。给我们在做表演呢，啊，会看的人觉悟了，一看到这个现象，他立刻放下，啊，把烦恼障、所执障立刻放下，他就成就了。啊，那这是什么呢？上上感人，不用说的，一看就明白。啊，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物，上上根人，一点就通了，真好度啊！啊，下下根人也好度，下下根老实，你叫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决定成佛，他完全相信，一点不怀疑，他就老实念。三年五年他往生了，真成佛了。啊，最难度的当中这一个知识分子，释迦牟尼佛就实现这个。啊，可是这两种实现重要啊。我们修佛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开悟？就是没放下。释迦牟尼佛把这两桩事情放下了，烦恼障放下了，所执障放下了，开始讲经教学。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放下了，啊，烦恼障放下了，所执障放下了，在听佛讲经说法，就很容易开悟。 啊，所以听经里面的大众他们的进步很显著啊。有人开悟了，有人证果了。啊，学生当中不断向上提升。啊，像小陈证处果的。啊，一年半载，他证二果了。挣三口了，这就是人王经上讲的正法时期啊！师尊天天讲经，这些听众们天天在学习啊，真有人证果的正法时期啊，怎么挣的？没有别的，你放下多少，你挣多少。啊，这个话是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你放不下，你就停留在这里。啊，放下就深一点。啊，严重的执着就会往下降，不但深不了，还会往下降。身降完全在自己啊，老师只能劝导你，只能指示你，教导你，没有办法帮助你身降，没有办法帮助你悟入啊，悟入身降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佛菩萨能帮助我们，我们何必要修呢？不要修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修。啊，极乐世界是个好道场，好学校。一切设备样样俱全，你不用操一点心啊，真的让你事事如意，你就没有妄想了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大福报加持啊，好比你投胎出生在王宫里头啊，一出生下的时候样样都有人伺候你啊，过往福报大了，享他的福啊。我们今天修行也是这个样子，阿弥陀佛的福报最大啊，智慧福报都达到究竟圆满，他加持你，到极乐世界完全享他的福啊，在极乐世界没别的事情干了，天天听经。啊，跟同学，同学是诸菩萨，跟诸佛菩萨在一起，那就是交换心得，啊，分享，所以他快乐无比，啊，智慧、功德，啊，天天在增长，这个增长自己知道啊，不是不知道。所以发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的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力等于阿惟越之菩萨，这是佛加持的。阿惟越之是谁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是这个位置啊，这要修多少时间呢？一到生到西方就得到。 啊，得到的好处，身体学习的速度加快了，啊，你最大的一个能量是自己无法想象的，啊，自己的身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闻法没有动，你能分身，你能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供养修福啊，听经闻法修慧啊，随时可以去，随时可以回来，来去自由啊，你自己知道，诸菩萨也知道，佛也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吗？你是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天所修的，在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无量劫都比不上极乐世界一天啊！他有这个本事，我们不能分身啊，不能同时修两样东西啊。在极乐世界可以同时学无量的东西啊，他不用阿赖耶，阿赖耶有拘束，他用真心，真心没有限量啊，这极乐世界能不去吗？啊，智慧是自性本具。啊，佛说了，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有特界。佛在大乘经上常常提醒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没成佛不知道，成佛就晓得了。晓得什么？晓得本来是佛。无量界有无量界之前，本来就是佛。譬如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把它磨为微尘，这是比喻数量，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过，这个国是佛的教化区，就是佛国度啊。下一个尘，如是东行，尽是微尘，把这些微尘呢都用完了。这是比喻。这佛说，诸善男子，予以云何？你的意思怎么样？是诸世界可得思维计较，知其束缚啊，东方这些世界，你晓得多少数目字啊？弥勒菩萨等具备佛言，是诸世界 无量无边，非算数所知，亦非心力所及。啊，这个都是说的实话，没法子计算呐。我们的心没有这个能力，达不到啊。佛说的这个数字太大太大了啊，这都是真的，都是事实。一切声闻辟支佛，以无漏智不能思维，知其限速。为什么？声闻是阿罗汉，辟支佛是圆觉，没有转世成智，还是用阿赖耶，比他更高的全教菩萨，再高的是佛，十法界的佛。啊，十法界的佛也没转世成智，还是用阿赖耶，用阿赖耶办不到啊。不能思维知其限速啊。但这十法界里头没有人能够晓得。佛出这个题目没人能答得出来。说我等诸阿惟越智。这是弥勒菩萨说的。啊，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阿惟越智里是最高的菩萨，于世事中啊一所不达。啊，世尊讲的这个事情，他们也没办法。谁知道，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的习气没断，啊，从这个地方显示出来了，身相无明起了障碍作用，啊，是这种作用。啊，其他华严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极乐菩萨全没有障碍。啊，世尊如是住世界无量无边呐，这是弥勒菩萨说的。二是佛告大菩萨众：诸善男子，今当分明宣于汝等。这是大菩萨给他们讲，可以，他们能听得懂，他们能接受。啊，他们的智慧虽然还没有圆满，但是对佛所说的事实真相能理解能接受。啊，所以佛可以跟他们说，世住世界若住微尘，即不住尘，静以微尘，一尘一劫，我成佛以来，佛过于此百千万亿诺由他二僧祇劫。 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成佛的？不是过去几百劫、几千劫、几万劫，不是的，这个地方其实世尊已经透了消息给我们，是我们自己心太粗了，叫粗心大意。佛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吗？本来成佛吗？没有数量可说的，乘性而说。你成佛了，你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说法。你什么成佛了？久远久远劫前我就成佛了，我本来是佛，不是现在才成的。哪现在成？你只要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放下就是啊。难道重点放下是心成佛？不是啊，你早就是佛，你只是这个东西现在障碍着你。啊，佛的智慧、佛的德能相好透不出来而已啊。障碍去掉，你就是啊。你能用时间计算吗？这是我们必须体会到的真实意。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释迦如是，一切诸佛无不如是啊！现在我们这些众生也如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那我们现在的麻烦就是这点障碍去不掉啊，这点障碍必须是自己放下，别人没办法带我们的。啊，加持加持不上。啊，加持必须是相对的。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你有一分功德，佛能加持你一分；你有两分，他加持你两分；你有十分，他加持你十分；你没有，他加不上。佛力的加持是平等的，啊，就好像雨水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多，小草吸收的少，啊，就是这个道理，绝对没有分别。啊，它是平等的。啊，看你自己接受的能量。啊，决定是相对的。啊，那个大树好比十分功德，它接受十分雨水；小草只有一分功德，它只接受一分。啊，它就满足了。啊，理事啊，我们都得搞清楚、搞明白。那是经啊，经上所说的，标佛的寿量啊，真正是无量寿啊，不处大事一所不达。为什么呢？不处大事他没成佛嘛。啊，为什么没成佛呢？不处是等觉菩萨了，还有一品身相无明的习气没断，他把这个断掉了，他就成佛了。这个东西有没有方法就断？没方法。啊，古人说 此处用不得力了。你要一起心动念不就坏了，马上就往下下降了，不能起心动念。啊，怎么断呢？随他去，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啊，从你开悟那天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从这天起，这是初住菩萨。要多少时间习气才真正断干净，没有了。华严经上讲三个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你就晓得无始无明的习气多厉害多严重，没法子断啊，见思烦恼的习气有办法，尘沙烦恼的习气也有办法可以断它，唯独无始无明习气不能断。那为什么呢？它不能起心动念。啊，为什么见思尘沙可以有办法断，它可以起心动念，最后这个不能起心动念。啊，一起心动念就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又起来了，那不是断了又起来了，所以不可以起心动念，就随他去吧。啊，他爱不爱事呢？爱就爱这一点点事情，对于佛的智慧不知道，佛之下全知道。啊，那对他自己修学度化众生没妨碍啊。啊，只是对诸佛的智慧神通道理不很清楚。啊，不能说不知道，不很清楚，不是彻底知道。啊，所以他们有能力在设法界随心应量。啊，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们想听什么法你就给他说什么法，他想的时候你都知道。啊，这些法身大士啊，阿惟越智就是法身大士啊，这四十一个位地位都是住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叫一真法界，这个世界没有变化，三大阿僧祇劫是像一样的，人活了三大阿僧祇劫不老，没有变啊！不但人不变，花草树木都不变啊！树木常青，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永远是春天啊！花果永远不谢，永远是那么新鲜，放出香气啊！极乐世界人吃不吃？不吃，他不需要吃东西，也不需要水饮水，他是法性神，不是我们这个血肉之神啊！需要营养，不，他不需要，他法性神。啊，这个身是我们讲的，那靠什么生活呢？自信本具的能量，本有的能量就是智慧的能向好啊，自信本具的，这真正得到自在啊！啊，所以他们财色名食睡，我们讲的五种欲，他们都没有。啊，他不需要财，男女之色没有， 啊，他也不要名，他不要饮食，他不要睡眠，啊，真自在呀！啊，居住的宫殿随心所欲，随着你的念头，它就变现。没有一样不自在。是故佛之功德圆满成现啊，圆满的功德完全成现，化身菩萨成现不圆满，没有真正到究竟圆满，所以佛之功德了，为佛自知啊。或者我们可以说为正自知，你证得佛的果位你就知道了，你所证得的果位跟你同地位的人你知道，在你下面的你全知道，上面不知道啊。所以等觉菩萨等觉以下的这四十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他通通清楚啊，他只是对妙觉不很清楚，对他以下的跟他平等他通清楚。那么如果是实地菩萨法云地的菩萨，他对等觉也模糊不清楚，对佛就更不清楚，对跟他平等的实地以及以下的他全清楚。就跟我们在学校念书一样啊，高年级的知道下面的，不知道上面的。啊，三年级的学生不知道四年级的。啊，一年级、二年级才知道。啊，是一个道理。故下佛曰，唯有世尊能开示啊，开示者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法华经上的啊，开示是比喻，把门户打开，立根的人立刻就明白了，顿根的人不行，顿根的人需要指示啊，要一样一样指教给他，哦，他明白了啊。就好像我们去参观故宫博物院，对于故宫博物院那些古董我们不知道啊，不识货啊啊，而对于故宫博物院那些玉器啊，那个我们看得懂，很喜欢，非常之美啊，你看得很喜欢。你要看到夏商周那些遗物古董破铜烂铁，你对它会没有一点兴趣，但是价值呢，那个是无价之宝啊，明清玉器那怎么能跟它相比？啊，故宫博物院打开了，你看见了，你开。啊，所以一定要有导游来给你介绍，一样一样给你细说，你才恍然大悟，才知道它的好处。 啊，才知道古人的智慧。啊，古人使用这些器具，里头有大学问，表法的意思。啊，不知道，不晓得古人智慧。啊，所以开不悟在指示给你，你才会觉悟。觉悟之后，你都要起入，叫开示悟入。老师对我们就开始，我们自己要能够悟，要能够入，入就是真的。啊，起入境界，这个教学圆满。如果老师开始讲得很清楚，学生不能误入，这很辛苦啊。有学生误了不能入啊，上根的人误入了，中根的人误不入，下根的人连误也没有。啊，学生根性不相同啊！啊，老师能关机。如果有一个学生能误入，这个学生是当机者。啊，老师叫他，别人是旁听。啊，旁听里面有中等根基的。他也悟了，他没入。啊，下等根基的呢，连悟都没有。啊，顶多听到一点，记住了。啊，古人所谓的记问之学。啊，读的很多，看的很多，记得很多，但是没有悟，没有入。啊，对他起不了大作用。上记六句。啊，我们把它分成两段。这个六句佛之难测啊，深赞佛之啊，欲令闻者了达如来之身，而诚信如来之语啊。现在我们碰到就是这么难关。圣教兴旺难，太难了。为什么呢？大家不相信的太少了。多半人认为什么呢？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啊，而不愿意接触。就是接触它，这东西你说它干什么？这个没有用啊。我们当年如果不是方东美先生教的，你说你怎么哪学？我方老师学来的，大家没话说了。如果说我是跟哪个和尚学来的，你怎么这么迷信呢？你怎么能听他的话？啊，方老师当年在台湾是著名的哲学家。啊，虽然人家不敢说，但是表情能看得出来。 他迷惑，他不能接受。啊，跟我接触，批评我的是善意，我也很感激。啊，怕我年轻走错路了，我着迷了，迷得太深了，回不了头来了。啊，到过20年之后，20-30年之后，啊，他们慢慢的，看到我还混得不错，还能讲出一番道理出来，他们都退休了，老了，啊，这个时候就碰到是，你的路走对了。啊，他要想跟我走这条路来不及了。啊，所以老师教导我们，我们对老师有信心。啊，老师叫我读这些书，我读了之后生欢喜，我能够体会，虽然不能体会得很深，啊，但是有体会，所以能生欢喜。喜欢读，啊，而且真正是深人的东西。其味无穷啊，欢喜无尽。为什么呢？遍遍能叫你生欢喜，不是一般文章。看了第一遍之后，不想再看第二遍。这我看过了啊，这个东西百读不厌，千读不厌，万读不厌，这文章了不起啊，货真价实啊。啊，好的文艺作品大概充其量吧10遍，你看10遍之后不想再看了啊。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喜欢看小说，中国四大名著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四大小说写得真好啊！啊，我能看几遍呢？10遍。现在叫我看了，看不下去了，不想看了。只有这么大的魅力，不错了，能让我看10遍。啊，我自己一点这个文学的根底，说老实话，是从小说里头得来的。啊，喜欢看在这儿扎根的。啊，真正古文没学过，李老师讲古文旁听。啊，他老人教教我专攻经论，啊，旁听就是听一遍，不再复习了。啊，老师讲学的时候听一遍，啊，不像佛经，佛经一定重复很多遍。啊，很细心的去读它。啊，所以这些话，他终极的目标是希望我们真正了解如来智慧之身。 这种甚深智慧是自性本具的，是一切众生都有的。佛给我们说的大乘平等法，没有一样不平等，智慧平等，德能平等，相好平等，啊，样样都平，都平等。不平等是你自己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啊，烦恼重距离就越来越远，烦恼轻跟佛就越来越近。啊，不平是这么来的，啊，所以不平是假的，不是真的，通通洗刷干净了都平等。而诚信如来之语，不能怀疑，它里头有大道理在啊！你怀疑就错了。受量平等，世尊三高大众，这第三次，汝等当信皆如来成地之语。啊，你能不能回头？你能不能回归自信？这句话重要啊！你对过来人不相信，用你自己的分别执着，你走大乘这条路子就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你不认识路啊！因世尊甚智，深闻一切难测，没有办法测度他。宽进凡夫，焉能以生灭心妄窥佛智？但是这个情形在现前。太多太多了，所以现在人难。传统文化复兴最大的障碍在哪里？现在人喜欢批评，都是自以为聪明才智超过古人，啊，所以对于经典的解释问题多了。啊，方老师跟李老师都警告我，啊，古籍这些东西看注解要看古人，不能看经人的，古人看明白了再看经人的，你就晓得经人哪个地方说对了，哪个地方说错了。啊，一定要以古人为标准，而且古人的标准李老师还特别知道，入藏的才是真正靠得住的，没有入藏的不可靠啊！我们初学的人要注意，老修行的人没问题，他有能力可以辨别，我们初学不行啊，要被他误导了，先入为主，那个麻烦才大了。啊，为什么入藏是标准呢？因为从前编藏经，这个藏经颁布是要经过皇上 啊，圣旨来颁布，国家负这个责任。这些作品经过当代高僧大德的审查审核啊，通过了，都认为没有问题了啊，才请皇帝颁布。啊，这个可靠啊，经过严格的审定。啊，现在这个制度没有了。啊，老师跟我说这句话是，民国以来的编的这个藏经就没有经过这样严格审查，那东西都印到藏经里去了，你怎么办？啊，所以他就告诉我，要看老的藏经，老的从哪里算起？乾隆以上的，没问题。啊，乾隆以后的，那就要小心，在佛法上奠定根基，一定要遵照古圣先贤。啊，当代李老师给我介绍几个人，印光大师的可以看，虚云老和尚的可以看，那禅宗的地贤老和尚可以看，天台宗的啊，地贤老和尚几个学生都非常优秀，像谭旭啊，净泉啊，这个几位大德都不错，都有很有成就啊，法相为师的没关系了，就是杨仁山老居士的啊，姜伟龙居士的《金刚经》讲义，这都他们认可的啊，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学习东西跟谁学关系重要啊，我看谁的东西就跟谁学啊。啊，今天我们看黄念祖东西是跟他学，他最大的一个好处在哪里呢？他是脊柱有没有他自己的思想呢？有，他自己的思想跟经跟古大德相应的，他是会采取啊。啊，看他所采取的就知道他的境界，他取得很恰当啊。啊，让我们对这个经里面的真实意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真善知识啊，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人呢。啊，他也往生了，念佛往生的，告诉我，他在往生前半年跟我讲，每一天念佛14万声。啊，以诸经的功德了，自己一生的修行呢，求愿往生净土。啊，我们有缘相识， 虽然在晚年啊，很投缘啊，志同道合，我知道他的好处，知道他的用心，知道他的辛苦啊，这一部注解要不能发扬光大真可惜 啊发扬光大唯一的方法我来讲解啊，大家才能相信，我要不讲解大家不相信啊。啊，读这一部注解等于读了83部经论，110部，祖师大德的著述啊，加起来一共193种，这即经注的大成。啊，非常难得。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只有真心啊，这个地方讲的，故唯当良心，如《法华方便品》云：“于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我们想成就《法华经》上这几句话。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记住啊，还得认真去奉行。啊，对自己有信心。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决定是事实，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要小看了自己，既然自己本来是佛，我们这一生要努力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奠定这么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啊！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去做佛。阿弥陀佛能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个机会，决定不能错过。啊，相信自己，相信诸佛如来，相信祖宗，相信圣贤，相信一切众生。他骗我，我信他。为什么我也信他？因为我知道他有佛性，我知道他本来是佛，他自己不知道。啊，他做错的是做错事情，我们绝不做错。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这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啊，不要怕别人骗我，你要真正彻底明了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他骗我什么？ 啊，念念都归零，零是什么？零是自信的，零是我们无量劫前迷的那个原点。我们走这么大的一个圈，今天有机会我回到原点，我们从零出发了，到最后还归到零啊！这圆满功德了啊！我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提防这个，提防那个，全都错了啊！啊，念念不可得。啊，念念是什么？念念是一切万事万物的基础，根基不可得，哪有现象可得呢？啊，大小乘经里面都讲大三空三昧，你能够欺辱得受用啊！啊，得什么受用呢？真的万缘放下了，烦恼轻，智慧长了，啊，障碍少了，头脑清醒了，耳目聪明。看什么听什么明白了啊，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分清楚了，自信是真的，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是真的啊，其他全是假的。在这个世界上接受祖宗的四德啊，要肯定祖宗的智慧是佛的智慧啊，这个四德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无能无常思维八德，别人说他是旧的过时的，我们不要去理会，我们自己坚守决定不凡啊，大乘佛法的佛教给我们净业三福六合敬三规五戒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坚持守住，我要把它做到，我们这一生决定的生，那我们的方向目标非常纯正啊，我们的圆满成就在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一切随缘，没有一样不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不会妨碍我，我也不会妨碍你啊，我们和睦相处啊，你帮不上我的忙，我能帮上你的忙。啊，我能帮上，我尽量帮助你。我不希望你感谢，也不希望你知道。啊，中国人常说凭良心做事啊，我们佛法讲凭真心做事，不是妄心，真心。现在时间到了。